谁温暖，不过寥寥数行，全求自己温柔却感伤。你将心事伤得淡妆，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。无色望斜阳，公交零零夜光，遗忘是我走笔也阑珊。红颜如霜凝结的过往，轮回花开随遗憾，若霜又将路遥漫长，见闻世事在西壁而黄，绝招的你无人温暖，谁在彼岸天涯一方。一曲生恨无念，你说若非太难，窗外孤情幽兰，琴声平淡孤单，我们在了几坎，离山难多乐观，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云染。一曲生恨无念，你说若非太难，何苦愿做小生命行在彩虹这温暖，不过寥寥数行，全是自己温柔却感伤。你将心事伤了淡妆，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。捎来的他乡，到底隔几条江，一封信到底转了几道弯，缘分飘落在身外散。西壁而黄，绝招的你无人温暖，谁在彼岸天涯一方。一曲生恨无念，你说若非太难，窗外孤情幽兰，琴声平淡孤单，我们在了几坎，离山难多乐观，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云染。一曲生恨无念，你说若非太难，何苦愿做小生命却你想。